定将心意转，那份爱恋没有尽，没有缘。轮到你不抽不睬，心中的爱念尽化烟，能否改变？唯有你的欲望慰解心中的痛苦，成就与你我会宁愿这辈子也是白苦。今天的恋爱，我与你都会在乎，让我轻呼一声 baby。Under the law， 只要你开心，你是我的女人，给我你的一生，我是你的信心。滂沱大雨中将千针穿我心，何妨人尽心，盼中洗去落阴。前行夜更深，任街灯灼灼地念吻，多少抑郁，曾曾借天色昏暗欲沉。四周都漆黑如死寂，像尽头光，一丝寂寞。但愿你开窗发现时，能明了我心。我却妄想风声能转达，敲敲你窗，可惜声浪被太易遮掩，你未问。Yeah, yeah. 恋你要快快起翻身。深深对你永照顾，你总有错，不必担心。

始终全是你，让我投入太彻底，不是诱惑，注定悲剧，何苦给我美丽，演出相知。 笑滔滔。